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 Jeffy。 大家好， 就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听众观众都是很关心的，尤其是最近在香港即可以说是沸沸扬扬了，因为我们讲这个真普选嘛，争取是吧2017年这样。其实这个当然普选呢就是民主制度入面是即最核心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是讲就是民主的追求啦，是吧？咁啊，民主咧，其實即係好多人喺香港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視啊呢樣嘢嚇，即係起碼我哋話一個民主化嘅進程啊，其實過去咧嗰十幾廿年咧都係嚇跌跌撞撞不斷咁樣嚇，即係有啲前進，但係有啲咧亦都可以話係後退嚇。咁啊，而家嚟講咧，大家就真係睇住呢個2017年咧，我哋係咪可以真係一人一票，因為真普選嘅我哋嘅行政長官咧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就想問一問啦，嗱 ，Jeffy， 即係你就啊後生我咁多啊嚇，咁即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啊。即係好似你咁上下嘅， 大家都係代表 嘅人啦嚇，即係我代表一個唔同嘅年紀嘅組別啊。咁樣咧，但我就想問一下，其實我一陣間我都會講下咧，我呢個年齡組別咧，其實有啲人咧真係好唔同嘅睇法。但我首先咧就想聽一下咧，即係你啊作為一個年青人啦嚇，你對呢個民主嘅睇法就係話你點解覺得民主係咁重要嘅咧？ 哇，我覺得民主重要係。兩個核心嘅諗法嘅， 係 係一個就係一個人嘅重視人嘅價值咯， 人嘅價值 尊嚴咯， 人嘅尊嚴 係啊。第二就係我認為即係我哋大家喺一個地球生存，喺個社會度生存咧，咁大家都有啲承擔嘅， 係 咁你係冇得話期望咧一切嘅環境就要俾你即係提供一個好嘅環境啊，提供一個完全係俾你生活得好好嘅世界俾你嘅，我覺得。你生活喺呢個世界一齊共存咧，咁我哋都有個承擔咧，有個責任咧，係去去大家一齊去管理呢個世界啦，管理呢個社會啦。 哦，大家一齊去管理呢個世界，管理呢個社會。 無論用咩形式都好啦，咁我哋大家都有責任去參與呢、這個政治嘅。 咁但係你就即係唔會話接受一個比較家長式嘅嚇，即係話我哋咧有一個英明神武嘅領導嚇，佢照顧曬我哋所有嘅福利。咁我哋咪可以唔使咁操心囉。 哎，的確係啊，我好期望㗎呢個係係呀，呢個係如果係最好㗎啦。 係 係我就乜都唔使，我哋就乜都唔使諗呢，咁我諗少樣嘢。 咁你即係話而家就肯定唔係啦，係咪 冇錯啦。 嗱咁樣呢就Jeffy 講嘅呢當然都係好真，可能好多人心入面呢都有類似嘅諗法，係咪咁其實民主呢你可以講到好大都得，可以講到呢好細都得㗎喎。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其實民主我覺得呢就係最重要就係嗰個核心嘅精神呢，就係嗰個民主精神啦。咁去到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可能有啲好細微嘅嘢，就係我哋嘅叫民主嘅作風嘅問題啦。即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呢，其實我都即係好多時都會提到，就係話就算係喺一家人入面呢，有爸爸媽媽啊，譬如有兩個仔女咁樣啦，四個人啦，或者甚至可能係三代同堂都唔頂啦，有老人家都唔頂。咁但係呢，譬如嗰日呢係放假，大家呢就諗住去邊度玩咁樣樣啊。咁但係呢就原來呢就有幾個人呢都有唔同嘅意見啊，爹哋一個意見，媽咪一個意見，阿哥啊或者細妹啊或者咩啦咁樣啦。咁但係呢就大家呢就各執一詞啦，就話我今日應該去邊度嘅，一個可能話去海洋公園，一個迪士尼，一個話西貢行山算啦，一個話去食海鮮咁啊。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喔、哦、一個人說了算嘅，我哋叫一言堂嘅、我當就係爸爸啦、比較專制嘅咁樣，唔使講我話去呢度咁樣。咁其他人就算唔高興呢都即係冇得 air 啦，所謂一定要去咁。咁呢個呢就我哋即係講得極端就叫獨裁啦，係咪啊，即係專制啦。咁但係民主呢就當然呢就大家要傾啦。當然而家呢政府成日講咩有商有量啦，係咪咁呢個講法本身係冇錯嘅，但係咪真嘅有商有量先，係咪咁個另外一個話題。咁但我先知話如果大家真係有商有量，每個人譬如都有機會充分發言講曬點解我認為佢嗰度好對大家都有咩好處，唔淨只係我對我有好處咁樣，咁就說服其他人。但講完曬之後呢再嚟一個所謂民主投票。是嗎一家入面四個人咁樣咁當然啦嘅一個關鍵一票，如果你所謂嘅簡單大多數或者五個人六個人咁樣都好啦。咁就係話喔原來呢最後最多人贊成嗰個呢 就去啦咁樣樣。咁如果你話投極都打成平手嘅話呢，甚至你可以話咁個擲色仔囉咁樣樣係咪，即係咁樣呢就最後都係令到啲人呢係覺得係舒服 公平啲啦。 公平啲啦我哋叫做係咪，呢個就公平啲。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嘢，即係唔好我哋講到咁即係高層次，其實都可以體現一個係獨裁嘅作風，抑或係一個民主嘅作風。好啦，咁大家諗下啦，你係想生活喺一個獨裁嘅家庭入面啦，定係一個有民主氛圍我哋叫做即係個家庭入面呢，咁都唔使講啦係咪，我相信大家都唔想喺一個即係獨裁嘅家庭入面啦。咁所以其實你推如廣之，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國家都係一樣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簡單嘅一個即係比喻啦。咁其實講真呢，我浩浩雙雙眨眼都就嚟兩年啦，都係講咗好多好多個題目。咁有啲嘅朋友呢真係同我講過，佢話財哥一路以嚟呢你好似好少講關於民主嘅題目喎咁樣。咁即係我聽到之後又係喎。咁點解我一路都冇正式講民主呢個題目呢，諗返上嚟都有啲有即係幾有趣嘅。其實呢樣嘢呢都係我自己嘅錯誤呀。個錯誤就係咩呢，其實我喺不同嘅場合 ,Jeffy 特別係我哋講呢個資本主義個秘密啦嗰度啦，我都用過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呢最容易被人忽略嘅一樣嘢呢就係最明顯嘅嘢，或者就係叫咩啦，阿媽係女人係咪，我成日都講阿媽係女人呢最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呢其實我哋要不停呢反覆嚟去強調要提醒啲人阿媽係女人嘅。咁正正呢，但其實我都犯咗呢個錯誤，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對民主嗰個咁樣嘅渴求呢，或者即係個原則嘅堅持呢，我覺得直情呢樣嘢係天經地義嚟㗎啦係咪，即係唔使講㗎啦，不言自明㗎啦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尤其是即係迷以前嘅人望係咪，即係所有個擁護者係咪，你聽得呢個台都唔使講都一定係即係擁民主㗎啦，我哋叫 pro-democracy 㗎啦係咪，咁我使乜講啫，講嚟都多餘啦咁樣樣。咁所以我亦都係犯咗呢個咁嘅毛病啦，就覺得呢樣嘢既然都係咁顯而易見嘅理所當然嘅，咁即係唔使講啦咁樣樣。 不過我又覺得喺呢方面呢，我又覺得其實好多人呢睇民主包括我自己都係啦，因為未有時未話做呢個節目之前呢，咁好多時候都係聽咗民主就覺得佢係一個好嘢啦， 好 似個標籤咁啦。咁我就好似冇一個理性嘅即係分析究竟民主係咩嚟呀，究竟呢件事代表啲乜呢，即係對我點解我會想揀民主呢，我就冇，我發覺就真係好欠缺呢一方面嘅思考。 係咁就啱啦，咁即係呢我哋今日呢就有差唔多個半小時啦就嚟去真係深入探討下呢樣嘢。咁呢樣嘢呢就首先帶返呢，我想帶返大家呢去接近100年前其實90幾年前呢就我哋喺民初嘅時期一個就可以話先進嘅知識分子啦，好出名嘅就是、陳獨秀先生。咁大家都知道啦，佢當其時呢就提出呢個將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呢就迎接嚟我哋中國係咪，即係話我哋中國最欠缺就係呢兩樣嘢啦。雖然我哋嘩幾千年嘅文明古國有悠久嘅即係文化傳統歷史即係好似乜都有，但其實呢原來有兩樣嘢呢我哋好欠缺而係好關鍵性嘅。咁所謂德先生呢其實就係 democracy 就係民主。咁蔡先生呢當然就係科學 science 點解佢叫蔡呢，因為佢用國語讀㗎嘛係咪，即係science 咁解啦 ,be science 嘛，比賽嘛。咁所以呢等我自己嚟講呢，咁唔使講由細到大我就係科學發燒友啦係咪，而家就係科普工作者咁樣啦。咁所以呢對呢一個所謂蔡先生呢我就毫不陌生。但係對德先生嚟講呢，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即係非常之可以話係支持啦，但支持得嚟呢好似頭先阿 Jeffy 咁講，其實我係冇深入去探究嘅，即係去問究竟點解佢係一個好東西嘅，正正就係係咪。咁但係呢呢度呢講一個古仔俾大家聽就係眨下眼呢係講緊12年前應該係12年半。咁嗰陣時呢我就係喺傑出青年協會呢就做一個即係幹事啦，或者叫執委呢，有啲人鍾意啦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啦。咁我其實第二次做㗎喇，因為我85年當選傑青呢就86至88年呢已經做過一次，就做咗兩年。咁但後嚟呢我94至98年好多人都知啦，我就去咗澳洲啦，移民啦住咗4年。咁然之後呢就98年尾回流，99年啦返入去母校啦就 Hong Kong Youth Space。咁但呢好快脆呢就俾人捉呢，就捉咗我又做返呢一個傑出青年協會嘅幹事。 就話誒，我哋咧呢個幹事會入面咧都要有啲，雖然不斷要有新血唔使講，但係都要有啲我哋講得難聽啲咧，就叫做老柴啊，即係資深啲嘅人咧嚟去大家平衡下嘅。喂 ，Eddie， 你出嚟幫下手啦，咁樣樣。咁我又唔計較，因為我覺得咧。就結青會咧，佢做好多嘢咧，其實都好有意思嘅嚇，都係一個青年嘅活動嚇，即係推動呢個社會上面好多啲公益事件。咁我好啦，又出嚟做咁樣，咁啊又做咗兩年咯嚇，咁啊即係其實咧就係由呢、這、一個99啊，應該00咧就去到02年嘅應該嚇。 記得今年做冬團年啊，翻嚟食飯啊！ 知啦，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 艇螺湯、 冬菇炆鮑魚。 你哋兩隻嘢真係識食啊，但係又麻煩又咁貴。 唔係、哦，我上網見到人民超市有靚花菇，一斤只係賣108元。大大盒3.5磅嘅美國黃螺頭只係賣350元咋。 仲有啊，連影帝鄭則仕都話正嘅大廚即食鮑魚，一盒4隻都係賣緊740元咋。 人民超市同埋米香港會員仲有85折優惠，每盒都係賣629元咋。 係啊係啊，買滿400元仲有免費送貨添，咁就唔使出街買咁頻撲啦。 咁仲唔快啲幫我上人民超市網站買？ 喺人民超市購物滿400元可享送貨服務。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